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请您继续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朗诵董行集。 虎妞为了生孩子的事，可把祥子给折腾苦了。他是一会儿一个主意，不准他晚上去出车，也不准他好好的睡觉。灯节左右，虎妞决定叫祥子去请收生婆。他已经支持不住了。收生婆来了，告诉他还不到时候，并且说了些要临盆前的征象。他忍了两天，就又闹腾起来，把收生婆又请来了，还是不到时候。他哭着喊着要去寻死，不能够再受这个折磨。祥子呢，是一点办法没有。为了表明自己尽心，哎，只好依了他的要求，暂时不去拉车。一直闹到月底，连祥子也看出来了，这是真到了时候，他已经不像人样了。收生婆又来到了，给祥子一点暗示，恐怕要难产。虎妞的岁数，这又是头胎，平日缺乏运动，而胎呢又很大，再加上孕期里贪吃油腻，这几项合起来，打算顺顺当当的生产是希望不到的，难产。虎妞的岁数，这又是头胎，平日缺乏运动，而胎呢又很大，再加上孕期里贪吃油腻，这几项合起来，打算顺顺当当的生产是希望不到的。况且一向没有经过医生检查过，胎的部位并没有矫正过。收生婆没有这份手术，可是会说，哎，就怕是横生逆产呐。在这个杂院里，小孩的生和母亲的死已经被大家习惯的并为一谈，可是虎妞比别人都更多着些危险。别的妇人都是一直到临盆那一天还操作活动，而且吃的不足，福子收生婆连着守了她三天三夜，她把一切的神佛都喊到了，并且福子收生婆连着守了他三天三夜，他把一切的神佛都喊到了，并且出的主意叫祥子到德胜门外去请陈二奶奶，顶着一位蛤蟆大仙，对吧？啊，哎呀，花钱不要紧，等我好了呀，我乖乖的跟你过日子啊，快去吧。陈二奶奶带着童儿，40来岁的一位黄脸大汉，快到掌灯的时候才来到。他有50来岁，穿着蓝绸子袄，头上戴着红石榴花和全份的镀金首饰，然后坐在香案后头呆呆着看着香苗。忽然连身子都一动摇，打了个极大的冷战，低下头闭上眼，半天没动静。屋子里连掉下个针都可以听到，虎妞也咬上牙不敢出声。慢慢的，陈二奶奶抬起头来，点着头看了看大家。黄脸大汉童儿 扯了扯祥子，叫他赶紧的磕头，磕了几个头，站起来，他看着那对直勾勾的神眼，跟那烧透了的红亮的香苗，闻着香烟的味道，心中渺茫的希望着这个阵势里会有些好处。呆呆的，他手心上出着冷汗。蛤蟆大仙说话老声老气的，而且还有些结巴。 不要紧， 话到催生符。童儿急忙递过黄棉纸，大仙在香苗上抓了几抓，而后蘸着吐沫在纸上画。画完符，他又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大概的意思嘛，是虎妞前世里欠了这孩子的债，所以得受些折磨。祥子昏头打脑的，没甚听明白，可是有些害怕。陈二奶奶打了个长大的哈欠，闭目愣了会儿，仿佛是大梦初醒的样子，睁开了眼。童儿赶紧报告大仙的言语，他似乎很喜欢啊，今天的大仙高兴，爱说话啊。然后他指导着祥子怎么教虎妞喝下那道神符，并且给他一丸药跟神符一块喝下去。陈二奶奶热心地等着看看神符的效验，所以祥子得给他预备点饭。祥子把这个托付给小福子去办，小福子给买来热芝麻酱烧饼跟酱肘子，陈二奶奶呢还嫌没有盅酒喝。虎妞喝下去神符，陈二奶奶跟童儿吃过了东西，虎妞还是翻滚的闹，直闹了一点多钟。她的眼珠已经慢慢的往上翻。陈二奶奶，哎，还有主意，不慌不忙的叫祥子跪一股高香。祥子对陈二奶奶的信心已经剩不多了，但是既花了5块钱，哎，爽性就把他的方法都试验试验。既不肯打他一顿，那么就依着他的主意办好了，万一有些灵验呢。他直挺挺地跪在高香前头，他不知道求的是什么神，可是他心里想要虔诚。看着香火的跳动，他假装在火苗上看见了一些什么形影，心里就祷告着。香越烧越矮，火苗当中露出些黑道来，他把头低下去，手扶在地上，迷迷糊糊的有些发困。他已经有2-3天没有好好的睡了，脖子忽然一软，他吓了一跳，再看香已经烧的剩了不多。他没管到该不该站起来的时候，杵着地就慢慢的站起来，腿已经有些发木了。这时候陈二奶奶跟童儿已经偷偷的溜了。祥子急忙过去看虎妞，他知道事情到了极不好办的时候。哎呀，虎妞只剩了大口的咽气。收生婆告诉他，想法子到医院去吧。这时候祥子心里仿佛忽然的裂了，张着大嘴哭起来，小福子也落着泪。可是处在帮忙的地位，他到底心里还清楚一点。祥哥，祥哥，你先别哭，我去上医院问问吧。没管祥子听见了没有，他抹着眼泪跑出去。他去了有1个钟头，跑回来他已经喘得说不上来话，扶着桌子他干咳了半天才说出来。医生来一趟是10块钱，只是看看 并不管接生，接生是20块，要是难产的话，得到医院去，那就得几十块了。祥哥，祥哥，你看怎么办呢？祥子没办法，只好等着该死的就死吧。愚蠢与残忍是这里的一些现象，所以愚蠢，所以残忍，却另有原因。虎妞在夜里12点带着个死孩子断了气。祥子的车卖了，钱就跟流水似的，他的手已经拦不住，死人总得抬出去啊，连开张央榜也得花钱呢。祥子像傻了一样看着大家忙乱，他只管往外掏钱，他的眼睛红得可怕，眼角堆着一团黄白的芝麻糊，耳朵发聋，愣愣磕磕的随着大家乱转，可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黄白的芝麻糊，耳朵发聋，愣愣磕磕的随着大家乱转，可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跟着虎妞的棺材往城外走，他这才清楚了一些，可是心里还顾不得思索任何事情。没有人送殡，除了祥子就是小福子的两个弟弟，一个人手里拿着薄薄的一沓纸钱，沿路撒给那些个拦路鬼。愣愣磕磕的祥子看着杠夫把棺材埋好，他没有哭，他的脑子里像烧着一把烈火，把眼泪已经烧干了，想哭也哭不出。呆呆地看着他，几乎不知道那是干什么呢，一直到杠夫过来交代，他才想起了回家。屋里已经被小福子收拾好了，他回来一头倒在炕上，已经累得不能再动，眼睛干巴巴的闭不上，呆呆地看着顶棚，既不能睡去，他坐了起来，看了屋子一眼，他不敢再看了，心里不知道怎么好啊。他出去买了包黄狮子烟来，坐在炕沿上点着了一支，并不爱抽，只是呆呆地看着烟头上的那点蓝烟，忽然眼泪一串一串地流下来。他不但想起虎妞，也想起一切，到城里来了几年，这就是他努力的结果呀，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他连哭都哭不出声来。车，车，车是自己的饭碗，买丢了，再买卖出去，三起三落，像个鬼影，永远抓不牢，而空受了些辛苦跟委屈。没了，什么都没了，连个老婆也没了。虎妞嘛，虽然厉害，但是没了她，怎么能成个家呢？看着屋子里的东西都是她的，她本人可是埋在了城外，越想越恨，眼泪被怒火截住，她狠狠地吸着那根烟，越不爱惜越偏要惜，把烟抽完，手捧着头，嘴里跟心里都发辣，他要狂喊一阵，把心里的血都喷出来才痛快呀。不知道什么功夫，小福子进来了，站在外间屋的菜案子前头， 呆呆地看着他。他猛一抬头看见了他，眼泪极快地又流了下来。此时就是看见只狗他也会流泪，满心的委屈，遇见个活的东西才想发泄。他很想跟小胡子说说，想得到一些同情，哎呀，可是话太多，他的嘴反倒张不开了。小胡子往前凑了凑，祥哥，祥哥，我把东西都收拾好了。他点了点头，顾不及谢他。悲哀中的礼貌是虚伪。祥哥，你打算怎么办呢？啊？他好像没有听明白，但紧跟着他明白过来了，摇了摇头。他顾不得想办法。小胡子又往前走了两步，脸上忽然红起来，露出几个白牙，可是话没能说出。他的生活使他不能不忘掉羞耻，可是遇到正经事，他还是个有真心的女人。他说，我想，他只说出这么点来。他心里的话很多，脸一红，忽然的全都跑散，再也想不起来。人间的真话本来不多，一个女子的脸红胜过一大片话，连祥子也明白了她的意思。在祥子的眼里，她是个最美的女子，美在骨头里，就是她满身都长了疮，把皮肉都烂掉，在祥子心里她依然很美。她年轻，她要强，她勤俭。假若祥子想再娶，她是个理想的人。她并不想马上就续娶，她顾不得想任何的事。可是她既然愿意，而且是因为生活的压迫，不能不马上提出来，祥子似乎没有法子拒绝。她本人是那么好，而且帮了她这么多的忙，她只能点头。祥子真想过去抱住她，痛痛快快地哭一场，把委屈都哭尽，而后跟她努力同心地再往下苦奔。在她身上，祥子看见一个男人从女子所能得的和所应得的安慰。祥子不大爱说话，见了他，他愿意随便地说，有他听着，他的话才不至于白说。他的一点头或者一笑都是最美满的回答，使他觉得真是成了家。正在这个时候，小福子的二弟弟进来了。姐姐，爸爸来了。他皱了皱眉，刚推开门，二强子已经走到院子里。 你上祥子屋里干什么去了？ 二强子的眼睛瞪圆了，两脚拌着蒜，东一晃西一晃地扑过来。爸，他皱了皱眉，刚推开门，二强子已经走到院子里。 你上祥子屋里干什么去了？ 二强子的眼睛瞪圆了，两脚拌着蒜，东一晃西一晃地扑过来。 您卖还卖不够，还得白叫祥子玩，你个不要脸的东西。 祥子听到自己的名字赶了出来，站在小福子的身后。二强子歪歪拧拧地想挺起胸脯，可是连站他都站不稳。 我是祥子，你还算人吗？你占谁的便宜不行，单占他的什么玩意儿？ 祥子不肯欺负个醉鬼， 可是心里的际遇使他没法管束住自己的怒气，他赶上一步去，四只红眼睛对了光，好像要在空气里发出火花。祥子一把扯住了二强子的肩，就像滴了个小孩似的扔出老远去。良心的谴责借着点酒变成狂暴，二强子的醉本来多少有点假装，经这一摔他醒过了一半，他想反攻，可是明知不是祥子的对手，就这么老老实实的出去又十分的不是味儿。他坐在地上不肯往起站，又不便老这么坐着，心里十分的乱，嘴里呢只好随便的说了：我管教女儿跟你什么相干呢？揍我，你老了你也得配。祥子不愿意还口，只静静的等着他反攻。小福子含着泪不知怎么好，劝父亲是没有用的，看着祥子打他也于心不安。他把全身都摸索到了，凑出十几个铜子来交给了弟弟。弟弟平日绝不敢挨近爸爸的身，今天看见爸爸是被揍在地上，胆子大了些。给你，走吧。二强子冷冷着眼把钱接过去，一边往起站一边唠叨：放着你们这群丫头养的，招烦了太爷，妈的，我弄刀全宰了你们。快走到街门了，还喊了声：祥子，撂着这个茬啊，咱们外头见。二强子走后，祥子和小福子一块儿进到屋里。小福子自言自语地说了这么句：我没法子。这一句总结了他一切的困难，并且含着无限的希望，假如祥子愿意要他，他便有了办法。祥子经过这一场，在他的身上看出许多黑影来，他还喜欢他，可是负不起养着他两个弟弟和一个醉爸爸的责任。他不敢想虎妞一死他便有了自由，虎妞也有虎妞的好处，至少是在经济上帮了他许多。他倒不是想小福子是要死吃他一口，可是他这一家人都不会挣钱吃饭，也千真万确呀。爱与不爱，穷人得在金钱上决定，情种只生在大富之家。祥子开始收拾东西，小福子连嘴唇全白了。你要搬走吧？ 嗯，搬走。他狠了心， 在没有公道的世界里，穷人仗着狠心维持个人的自由，那很小很小的一点自由。看了祥子一眼，他低着头走出去，他不恨也不恼，只是绝望。虎妞的首饰跟好一点的衣服都带到棺材里去了，剩下的只是一些破旧的衣裳、几件木器跟一些锅碗瓢勺什么的。祥子由那些衣服里捡出几件较好的来放在一边，其余的连衣裳带器具全卖。他叫了个打鼓的，一口价卖了十几块钱。他急于搬走，急于打发了这些东西，所以没心思去多找几个人来慢慢的绷着劲儿。打鼓的把东西收拾了走，屋子里只剩下他的一份铺盖跟那几件挑出来的衣裳，在没有席的炕上放着。屋子里全空了，他觉得痛快了点，仿佛摆脱开了许多缠绕。 而他从此可以远走高飞了似的。可是不大会儿，他又想起那些东西。桌子已经搬走，桌腿儿可还留下一些痕迹，一堆堆的细土贴着墙根形成几个小四方块。看着这些痕迹，他想起东西，想起人，梦似的都不见了。不管东西好坏，不管人好坏，没了他们，心可就没有地方安放。他坐在了炕沿上，又掏出根黄狮子烟卷来。随着烟卷，他带出一张破毛票来。有意无意的，他把钱全掏了出来。这两天，他始终没顾到算一算账。掏出一堆来，洋钱、毛票、铜子票、铜子什么都有，堆儿不小。数了数，嘿，还不到20块。凑上卖东西的十几块，他的财产全部只是30多块钱。把钱放在炕砖上，他瞪着他们，不知是哭好还是笑好。屋里没有人，没有东西，只剩下了他自己跟这一堆破旧乌霉的钱。嗨，这是干什么呢？他长叹了一声，无可如何地把钱揣在怀里，然后他把铺盖跟那几件衣服抱起来去找小福子。这几件衣裳你留着穿吧。把铺盖存在这一会儿，我先去找好车场子再来取。他低着头一气儿说完了，不敢看小福子。小福子什么也没说，只答应了两声。祥子找好了车场子回来取铺盖，看见他的眼已经哭肿了。他不会说什么，可是想尽方法说出来这么两句：等着吧，等我混好了，我来，一定来。他点了点头，没说什么。祥子只休息了一天，就照旧去拉车。他不像先前那样火着心拉买卖了，可也不故意的偷懒，就那么淡而不厌的一天天的混。这样混过了一个来月，他心里觉得很平静。他的脸上有了点肉，可是不像原先那么红扑扑的，脸色发黄，不显得足壮，也并不透出瘦弱。眼睛很明，可没有什么表情，老是那么亮亮的，似乎挺有精神，又似乎什么也没有看见。他的神气很像风暴后的树，静静地站在阳光里，一点儿也不敢再动。原先他就不喜欢说话，现在更不爱开口了。天已经很暖和了，柳树上也挂满了嫩叶儿。他有时候向阳放着车，低着头自言自语地嘟囔着，有时候仰着脸承受着阳光打个小盹儿。除了必须开口，他简直的不大和人家过话。 听众朋友，老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 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请您继续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朗诵董行集。 虎妞死了之后，祥子是心灰意懒的一天天混日子，烟卷已经抽上了瘾。一坐在车上，他的大手就向脚垫子下边摸去，点着了根烟，他慢慢的抽着，眼睛随着烟圈向上看，呆呆地看着，然后点点头，仿佛看出点意思来似的。拉起车来，他还比一般的车夫跑得麻利，可是他不再拼命地跑，在拐弯抹角跟上坡下坡的时候，他特别的小心，几乎是过度的小心。有人要跟他赛车，不论是怎么逗弄，他低着头一声也不出，依旧是不快不慢地跑着。他似乎看透了拉车是怎么回事，不再想从这上头得到任何的光荣和称赞。在厂子里，他可是交了朋友，虽然不大爱说话，但是不出声的雁也喜欢群飞，再不交朋友，他的寂寞恐怕就不是他所能忍受得了的。他的烟卷盒只要是一掏出来，就绕着圈的递给大伙儿。有时候人家看见他盒里只剩下了一根，不好意思伸手，他说再买再买，输赢都不在乎的，似乎只是向大家表示他很合群儿。很明白，大家奔忙了几天之后，应当快乐一下。他们喝酒，他也陪着，不多喝，可是自己出钱买些酒菜让大家吃。以前他所看不上眼的事，现在他都觉得有些意思。自己的路既走不通，他没法不承认别人做得对。朋友当中要有了红白事，原先他不懂得行人情，现在呢，他也出上四十铜子的份子，或者是随个公印。不但是出了钱，他还亲自去吊祭或庆贺，因为他明白了这些个事并非是只为糟蹋钱，而是有些必须尽到的人情。在这里，人们是真哭或真笑，并不是瞎起哄。那三十多块钱他可不敢动，弄了块白布，他自己笨手八脚的拿个大针把钱缝在里头，永远放在贴着肉的地方，不想花也不想再买车，只是带在身边作为一种预备。谁知道将来有什么灾患呢？病、意外的祸害都能随时的来到自己身上，总得有个预备。人并不是铁打的，他明白过来。快到立秋，他又拉上了包月。这回比以前所混过的宅门里的事儿都清闲，要不是这样，他就不会应下这个事来。他现在懂得选择事情，有合适的包月才干，不然拉散座也无所不可，不像原先那样火着心往宅门里去了。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体是应当保重的，一个车夫而想拼命，像他原先那样，只有丧了命而得不到任何好处。经验使人知道怎么样应当油滑一些，因为命啊只有一条。这回他上工的地方 是在雍和宫附近，主人姓夏，50多岁，知书明理，家里有太太和12个儿女。最近娶了个姨太太，不敢让家里知道，所以特地的挑个僻静的地方，另组织了个小家庭。在雍和宫附近的这个小家庭，只有夏先生跟新娶的姨太太，此外还有一个女仆，一个车夫，就是祥子。祥子很喜欢这个事。先说院子吧，院子里一共才有6间房，夏先生住3间，厨房占1间，其余的2间作为下房。院子很小，靠着南墙根有棵半大的小枣树，树枝上挂着10几个半红的枣。祥子打扫院子的时候，几乎2、3条就由这头扫到那头，非常的省事。院子里没有花草可浇灌，他很想整理一下那棵枣树，可是他知道枣树是多么的任性，歪歪拧拧的不受条理，所以也就不便动手。别的工作也不多，夏先生早晨到衙门去办公，下午5点才回来，祥子只需一接一送。回到家，夏先生就不再出去，好像避难似的。夏太太倒是常出去，可总在4点左右就回来，好让祥子去接夏先生。接回他来，祥子一天的工作就算交代了。再说夏太太所去的地方，不过是东安市场跟中山公园什么的，拉到之后还有很长的休息时间，这点事儿祥子闹着玩似的就都做了。夏先生的手很紧，一个小钱也不肯轻易撒手，出来进去他目不旁视，仿佛街上没有人也没有东西。太太可手松，3天2头的出去买东西，要是吃的不好吃就给了仆人，要是用的等到要再去买新的时候，就先把旧的给了仆人，好跟夏先生交涉要钱。这位夏先生一生的使命似乎就是鞠躬尽瘁的把所有的精力与金钱全敬献给姨太太，此外他没有任何生活与享受，他的钱必须借着姨太太的手才会出去，他自己不会花，更说不到给人。据说他的原配夫人跟12个儿女住在保定，有时候连着4、5个月得不到他的一个小钱儿。祥子讨厌这位夏先生，成天家弯弯着腰，缩缩着脖，贼似的出入，眼看着脚尖儿永远不出声，不花钱不笑，连坐在车上都像个瘦猴。可是偶尔说一两句话，他会说的极不得人心，仿佛谁都是混账，只有他自己是知书明理的君子人。祥子不喜欢这样的人，可是他把自己的事由看得重，只要每月挣钱，管别的干什么呢？况且太太还很开通，吃的用的都能常得到点儿。算了吧，只当是拉个不通人情的猴子吧。对于那位太太，祥子只把她当作个会给点零钱的女人，并不十分喜爱她。她比小福子美多了，而且香粉香水的沤着，绫罗绸缎的裹着，更不是小福子所能比上的。不过她虽然长得美，打扮得漂亮，可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一看见他就想起虎妞来，他的身上老有些地方像虎妞，不是那些衣裳，也不是他的模样， 而是一点什么态度或神味。祥子找不到适当的字来形容，只觉得他跟虎妞是一道货。他很年轻，至多嘛也就是22、23岁，可是他的气派很老道，绝不像个新出嫁的女子，正像虎妞那样永远没有过少女的腼腆与温柔。他烫着头，穿着高跟鞋，衣服裁的正好能帮助他扭的是有棱有角的。连祥子也看得出，他虽然打扮的这么入时，可是他没有一般的太太们所有的气度，但是他又不像是个由妓女出身。祥子摸不清他是怎么回事，他只觉得他有些可怕，像虎妞那样可怕。不过虎妞没有他这么年轻，没有他这么美好，所以祥子就更怕他，仿佛他身上带着他所尝过的一切女性的厉害与毒恶，他简直不敢正眼看他。在这儿过了些日子，他越发的怕他了。拉着夏先生出去，祥子没有见过他花什么钱，可是夏先生也有时候去买东西，是到大药房去买药。祥子不知道他买的是什么药，不过每逢买了药来，他们夫妇就似乎特别的喜欢，连大气不出的夏先生也显得特别的精神。精神了两三天，夏先生又不大出气儿了，而且腰弯得更深了，很像由街上买回来的活鱼，炸放在水里，欢着一会儿不出气儿了，而且腰弯得更深了。很像由街上买回来的活鱼，炸放在水里，欢着一会儿，不久就又老实了。一看到夏先生坐在车上，像个死鬼似的，祥子就知道，又到了上药房的时候了。他不喜欢夏先生，可是每逢到药房去，他不由得替这个老瘦猴难过。赶到夏先生拿着药包回到家里，祥子就想起虎妞，心里说不清的怎么难受。他不愿意怀恨着死鬼，可是看看自己，看看夏先生，他没法不怨恨他了。无论怎么说，他的身体是不像从前那么结实了，虎妞应负着大部分的责任。他很想辞工不干了，可是为这点不靠边的事而辞工，又仿佛不像话。抽着黄狮子牌烟卷，他自言自语地说：嗨，管别人的闲事干嘛呀。菊花下市的时候，夏太太因为买了四盆花而被女仆杨妈摔了一盆，就跟杨妈吵闹起来。杨妈来自乡间，根本以为花草算不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不过即使打了人家的物件，不管怎么不重要吧，总是自己粗心大意，所以就一声没敢出。机智夏太太闹上没完，呵，村的野的一个劲儿叫骂，杨妈的火再也按不住，可就还了嘴。乡下人急了，不会拿着尺寸说话，他兜着底儿的把最粗野的骂出来，夏太太跳着脚的骂了一阵，叫杨妈马上卷铺给滚蛋。祥子始终没过来劝解，他的嘴不会劝架，更不会劝解两个妇人的架。即至他听到杨妈妈夏太太是暗门子，他知道杨妈的事必定吹了。同时也看出来，杨妈要是吹了，她自己也得跟着吹。夏太太大概不会留着个知道她的历史的仆人。杨妈走后，她等着背辞，算计着大概新女仆的来到 就是他该卷铺盖的时候了。他可是没为这个发愁，经验使他冷静的上工辞工，犯不着用什么感情。可是杨妈走后，夏太太对祥子反倒非常的客气。没了女仆，他得自己去下厨房做饭。他给祥子钱，叫他出去买菜，买回来他嘱咐他把什么该削了皮，把什么该洗一洗。他削皮洗菜，夏太太就切肉煮饭，一边做事儿一边找着话跟他说。他穿着件粉红的卫生衣，下边衬着条青裤子，脚上塌了这双白缎子绣花拖鞋。祥子低着头笨手笨脚的工作，不敢看他，可是又想看他。他的香水味儿时时强烈地流入他的鼻子里，似乎是告诉他非看看他不可，像香花那样引逗蜂蝶。祥子不由得看了他两眼。他不轻看这位姨太太，这位暗娼，这位美人，他是一切又什么也不是。假若他也有些可以自解的地方，他想倒是那个老瘦猴似的夏先生可恶，应当得点恶报。有他那样的丈夫，夏太太做什么也没过错；有他那样的主人，他祥子做什么也没关系。他胆子大起来。可是夏太太并没有理会他看了他没有。做得了饭，他一个人在厨房里吃，吃完了他喊了声祥子，你吃吧，吃完可得把家伙刷出来。下半天你接先生去的时候，就手买了晚上的菜，省得再出去了。明天是星期，先生在家，我呢出去找老妈子去。你有熟人没有啊？给见一个。哎，老妈子真难找啊。好吧，先吃去吧，别凉了。他说得非常的大方，自然那件粉红的卫生衣忽然在祥子眼里仿佛肃静了许多。他反倒有些失望，由失望而感到惭愧，自己看明白自己已经不是要强的人，不仅是不要强的人，而且是坏人。糊糊涂涂的扒拉了两碗饭，他觉得非常的无聊。洗了家伙到自己屋里坐下，一气儿不知道抽了多少根黄狮子烟卷。到了下午接夏先生的时候，他不知道为什么非常的恨这个老瘦猴。他真想拉得欢欢的，一撒手把这个老家伙摔个半死。他故意的上下颠动着车把，摇这个老猴几下。老猴子并没有说什么，祥子反倒有点不得劲儿。他永远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偶尔有理由的做出来也不能原谅自己。他心中平静了，把这场无结果的事忘掉。偶尔又想起来，他反倒觉得有点可笑。第二天，夏太太出去找女仆，出去一会儿就带回来个侍工。祥子死了心，可是心里怎么想怎么不是味儿。星期一午饭以后，夏太太把侍工的老妈子打发了，嫌他太不干净，然后他叫祥子去买一斤栗子来。买了斤熟栗子回来，祥子在屋外叫了声，夏太太在屋里说，拿进来吧。祥子进去，他正对着镜子擦粉呢，还穿着那件粉红的卫生衣，可是换了一条淡绿的夏衣。由镜子里看见祥子进来，他很快地转过身来向他一笑。 祥子忽然在这个笑容里看见了虎妞，一个年轻而美艳的虎妞。她木在那儿，她的胆气、希望、恐惧、小心都没有了，只剩下可以大可以小的一口热气儿撑着她的整个身体。这口气儿使她进就进，退就退，他已经没有主张。三四天以后的晚上，他拉着自己的铺盖回到厂子去了。平日最怕最可耻的一件事，现在他打着哈哈似的泄露给大家，他得了性病。大家争着告诉他去买什么药，或去找哪个医生，谁也不觉得这可耻，都同情地给他出主意，并且红着点脸而得意地述说自己这种的经验。好几位年轻的曾经用钱买来过这种病，好几位中年的曾经白食过这个症候，好几位拉过包月的都有一些分量不同而性质一样的经验，好几位拉过包月的没有亲自经验过这个，而另有些关于主人们的故事都颇值得述说。祥子的这点病使他们打开了心，和他说些知己的话，他自己忘掉羞耻，可也不以这为荣，就那么心平气和地忍受着这点病，就跟受了点凉或是中了点暑并没有多大分别。这么点药，那么个偏方，揍出他十几块钱去，可病并没有除了根儿。马马虎虎的，他以为是好了就停了药，感到阴天或是换节气的时候，他的骨节犯疼，再临时的吃点药或是硬挺过去，全部拿他当作一回事。命既苦到底，身体算什么呢？病过去之后，他几乎变成另一个人，身量还是那么高，可是那股正气没有了，肩膀头故意的往前松着些，耷拉着嘴，叼着根烟卷儿，有时候也把半截烟放在耳朵上夹着，不为那个地方方便而专为耍个飘。他还是不大爱说话，可是要张口的时候也勉强的要耍点俏皮，即使说的不圆满利落，好歹是那么股子劲儿。心里松懈，身态与神气就吊儿郎当。不过比起一般的车夫来，他还不能算是很坏。当他独自坐定的时候，想起以前的自己，他还想要强，不甘心就这么出溜下去。虽然要强并没有用处，可是毁掉自己也不见得高明。在这种时候，他又想起买车。自己的30多块钱为治病已经花去了10多块，哎，花得冤枉啊！但是有20来块钱打底儿，哎，他到底比别人完全扎空枪更有希望啊！这么一想，他很想把没有抽完的那半盒黄狮子扔掉，从此烟酒不动，咬上牙攒钱。有攒钱想到买车，有买车就想到小福子。他觉得有点对不起他，自从由大杂院出来始终没去看看他，而自己不但没往好了混，反倒弄了一身脏病。即使见了朋友们，他照旧抽着烟，有机会也喝点酒，把小福子忘得一干二净。跟朋友们在一块儿，他并不挑着头去干什么， 不过别人要做点子什么，他也不能不陪着。一天的辛苦跟一肚子的委屈，只有跟他们玩玩说说，才能暂时忘掉。眼前的舒服驱逐走了高尚的志愿，他愿意快乐一会儿，而后昏天黑地的睡个大觉。谁不喜欢这样呢？生活既然是那么无聊、痛苦、无望啊，生活的毒疮只能借着烟酒妇人的毒药麻木一会儿，以毒攻毒，毒气有朝一日必会归了心。谁不知道这个呢？可又谁能有更好的主意代替这个呢？越不肯努力，便越自己可怜自己。以前他什么也不怕，现在他会找安详自在。刮风下雨，他都不出车，身上有点酸疼，也一歇就是两三天。自怜便自私，他那点钱不肯借给别人一块，专为留着风天雨天自己垫不着用。烟酒可以让人，钱不能借出去，自己比一切人都娇贵可怜。越闲越懒，无事可做又闷得慌，所以时时需要些娱乐，或是吃口好东西。即使想到不该这样浪费光阴跟金钱，他的心里永远有句现成的话，那是由多少经验给他铸成的一句话：当初咱倒是要强过呢，有一丁点好处没有？这句话没有人能驳倒，没有人能把它解释开，那么谁能拦着祥子不往低处去呢？懒能使人脾气大，祥子现在知道怎么对人瞪眼，对车座、对巡警、对任何人使人脾气大。祥子现在知道怎么对人瞪眼，对车座、对巡警、对任何人，他决定不再老老实实的敷衍。当他勤苦卖力的时候，他没有得到过公道，嘿嘿，休想。随便的把车放下，他懒得再动，不管那是该放车的地方不是。巡警过来干涉，他动嘴不动身子，能延宕一会儿便多停一会儿。感到看见非把车挪开不可了，他的嘴更不能闲着，他会骂。巡警要是不肯挨骂，那么打一场也没什么。好在祥子知道自己的力气大，先把巡警揍了，再去坐牢也不吃亏。在打架的时候，他又觉出自己的力气与本事，把力气都砸在别人的肉上，他好像是见了光明，太阳好像特别的亮起来。攒着自己的力气好预备打架，唉，他以前连想也